能更改。小妹，小妹，我没有温暖的过去，我没有迷惑的现在与未知的将来。 起初不经意的你

满的向往。 请九六九， 请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好久不见了，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有想念我的歌声吗？ 伤害。

每一个，换成一种夜色之中，多少片段美梦有始有终，陌生面孔泪湿而过，那因为你还记得，换成一种夜幕之中，多少爱情没能赋予翻涌，陌生的你熟悉的城，只为寻找快乐，错过了属于自己的生活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

我是梁道，欢迎听歌曲。 出去，你寂寞，我陪你。